在太阳节之际，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季青家属一行、旅华抗日革命斗争好友金顺义家属一行、海外好友孙元泰家属12号分别坐列车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